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08集，强势打脸。程俊说完，就转身离开小提琴协会。程晶把电脑随手搁在副驾驶上，程俊坐在后座，一手搭在车门上，一手随意地把玩着之前程晶递给他的录音笔。不知想到了什么，程俊又拿出手机给魏大师发了一张图片。程晶发动车子，将车渐渐驶出大路，与此同时，他放在车上的手机响了一声，打开蓝牙耳机，是程土。 俊爷，程土他们遇到麻烦了。 程晶往后视镜看了一眼，程俊按了一下录音笔的开关键，里面魏大师跟戴然交谈的声音传出来，他神情淡漠，语气散漫。 你说。 小提琴协会魏大师办公室，因为之前有程俊在，他就算再好奇也忍住了自己的手没有去翻微博，但手机一直响个不停，都快要卡了。等程俊走后，魏大师才迅速看向海叔。 海叔，关门。 海叔去关了办公室的大门。魏大师这才坐在办公室内的沙发上，打开微博看了一眼。微博有些卡，魏大师点进去，第一次被卡出来，第二次情况才好一点。然后就是铺天盖地的艾特、评论跟点赞涌过来。魏大师的微博很简单，没有说任何一个字，只是放上了一个视频。这几天热度太高，网友们从秦宇这儿又转到戴然那里，到处吃瓜，只有魏大师一直没有发话，这让网友更加认为是他心虚。发了视频之后，一部分人看也不看，上来就喷。 你当初自己说秦宇抄袭不收秦宇，现在自己的徒弟抄袭别人，打不打脸？ 请你去给秦宇道歉。 第一部分被点赞回复暂时上了热门，五分钟后才渐渐有新回复出来了。 那个，大家等等，好像我们站错队了，大家先看看视频。 这个人给了秦冉高度的赞赏，还给魏大师道歉，随即就有很多新的道歉评论冒出来，甚至刚刚让魏大师给秦宇道歉的热门评论，层主还在他自己的评论下面回复了一条谩骂秦宇跟戴然的话。围观的吃瓜群众不明所以，点开了视频。视频只有五分钟，看得出来有些年限，画质远没有现在的高清，但拍摄视频的人应该有专门学过，各种方面都拿捏得非常好。去年的时候，秦宇在表演赛结束，因为他的那首小提琴曲被戴然附上了灵气，收作徒弟。接着秦宇的那个小提琴视频又很快走红了网络，秦宇也成为了一个小提琴方面的专业博主，积累了不少粉丝。秦宇的大部分粉丝都是靠第一首入坑去来的，后面秦宇就不作曲了，专门攻小提琴技巧这一方面。陷入小提琴风波的时候，大部分人都没有去听秦冉的小提琴，一小部分人听了并说秦冉拉得比秦宇好的，都被喷得体无完肤，以至于再也没有人敢说秦冉的好听，敢这么说的都被称为洗地，打入秦冉的水军。直至今天，秦冉早期的小提琴没有什么太多的技巧可言，但第一版的曲子情感充沛，仿佛黑夜中跳动的火苗，跟秦宇所改编的轻松感完全不一样。秦宇之前是体会不了这种情感，驾驭不了这种曲风，所以改编还融入了几段曲调，改得一股小家子气，不进行对比 看不出来，可一旦对比，简直就是公开处刑。就算是吃瓜，完全不懂音乐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。最重要的，所有人都能看到视频的背景是电视，电视被关了静音，正直播着一场运动会，赫然就是4年前的国际运动会。就算是没有背景电视，所有人都能看得出来，15、16岁的青少年本来就是成长期，一天一个变化。16岁的秦冉，短发，眉眼青涩，什么都可以造假，唯有时光造不了假。视频放到这儿，秦宇说自己1年前一笔一画花了1个月的时间写出来，这样的谎言不攻自破了。众多电脑手机面前的网友们已经明白这件事的真相了。当然也还有人提出疑惑，为什么秦宇那里会有乐谱手稿呢？他还能晒出来？这条质疑的评论刚发出来，魏大师的微博又更新了。 乐谱手稿，哼，我徒弟有很多呀。 微博后面还有一张图，那是一堆似乎有被揉皱的乐谱图，被人随手放在地上拍了照片。跟视频不一样的是，这张图片很清晰，放大甚至能够看清里面的字迹。手稿上字迹凌乱，不羁恣意，跟秦宇之前放在微博上的字迹一模一样。跟秦宇不同的是，魏大师这里的图有一堆，秦宇那里的图只有一张。不需要有人整理，真相呼之欲出。视频图一出来就被网友炒疯了。戴然这两天认定魏大师拿不出证据，有些急功近利，所以买水军买热搜，彻底把事情闹大。这会儿就仿如捅了马蜂窝，铺天盖地的。网友们在魏大师微博下面骂了一天一夜，这会儿事情反转，一个个的都去道歉，紧接着就去戴然微博底下评论。戴然微博首页就是他1个小时前发的微博，表示他不屑与抄袭的人为伍，清高又刚，还被他置顶了，坚定之心由此可知。那会儿的网友都支持他为他的徒弟维权，还非常赞扬他的精神，留言鼓励他。现在一看，简直就是一朵盛世白莲，恶心到不行啊。戴然这边，他从会议室出来就去给2楼的学员们上课，上课上到尾声，课堂里有人小声地议论起来，有人还偷偷看他。戴然不明所以，说了一声安静，然后拧眉，课也没上完直接离开了。出门之后就看到协会内自己一派的人匆匆跑过来。 怎么了？风风火火的。 戴然拍了拍衣袖。 不好了，戴老师，你看微博。 一人神色匆匆，面色惨白，显得非常慌乱，说道。看样子不是一件小事。戴然心下一阵咯噔，然后立马打开微博。微博有些卡，不停地有新消息的提示词。戴然虽然是小提琴协会的老师，只是在业内出名，在微博上的粉丝200万都不到。虽然最近因为情雨，他微博的粉丝跟评论变多了，但也不至于这么疯狂。他点开评论，最新一条微博评论已经完全不是力挺他的了，而是骂他无耻，说他伪君子，不配为人师表，还有人问他打不打脸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戴然这会儿有些慌了，他顺着网友们说的话，顺着爬到了魏大师的微博，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那张满是手稿的图片，第二眼看到的是4年前的视频。戴然瞬间犹如五雷轰顶，脑子里嗡嗡一片，眼前一黑。 戴老师，现在怎么办？ 这两天有人看出来戴老师跟魏大师之间的事情 已经开始站队了。眼下事情发展成这样，这些站队在戴然身边的人已经开始后悔站队站得那么早了。戴然的脑袋已经空了，伪君子不配为人师表。这些原本他以为会灌到魏大师头上的名称，此时全都灌在了他自己头上，他有些承受不起。 等等， 戴然拿着手机，慌乱中开始编辑新的微博，试图挽救。 我也不知道魏大师明明知道他徒弟没有抄袭，一直没有跟我说，任由事情发展到现在，让我像个跳梁小丑一样维护自己的徒弟。但是对这件事，我的亲人还有魏大师感到很抱歉。 此时程俊已经回到了亭兰，他也没有上楼，就坐在大厅的沙发上，电脑放在腿上，腿随意地搭着茶几，耳朵里塞着耳机，在剪辑刚刚成精的录音。拿出手机翻了一下戴然的微博，程俊笑了笑。刚给程俊端水的程木看到他这笑啊，不由抖了一下。程俊喝了水，然后把剪辑好的录音编辑好，打开微博，找到戴然刚刚发的微博，不紧不慢地发出了录音链接。很多人点开了这条录音链接，是魏大师跟戴然的对话。 戴然，去年我就说过，青羽的原曲是抄袭的。那是因为我很早之前就听过秦冉的原版。青羽这一年在小提琴协会有过其他的原创吗？我不信你自己不清楚。 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。这一点魏大师你应该比我明白。他怎么样与我无关。我说了，只要你们发微博道歉，并让出了 M 州协会学员的位置，一切都好说。 戴然似嘲似讽，咄咄逼人的语气，跟他在微博上发出的话完全不一样，无一不彰显着，他其实心里有数啊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